票。抢票请关注文化北京微信公众号或使用大麦 APP。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刘新月，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诵读的篇目是回家的路。接下来为大家诵读。有一条路，也许你一年只走一次，但却再熟悉不过。有一条路，也许不比城市的热闹繁华，但却从不寂寞。有一条路，它承载着你的思念和家人的期盼，它可以是所有人眼中平凡的路，但却对你意义非凡。无论身在何地，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故乡，无论走得多远，每个游子的心里有一个归家的梦。世上的美景无数，可最美的风景却是回家的路。回家的路无论多远多难，也要在那一天赶回去。一个人在外，不管吃什么样的苦，受什么样的累，心里念念不忘的就是回家。那个远方的家，也许在大山的深处，通往家门的路崎岖不平，也许在城市的一隅，隔着距离看城市的繁华。也许那个家在中国的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乡村，村口是一棵看着你成长也目送你离去的一棵老树。想起那条和记忆相连的路，心里的温暖就会泛滥。每一次临近年关，人潮汹涌中，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踏上回家的路。那条路也许有风有雪，有尘土飞扬，可在每个收拾好行囊准备启程的人心里，那条路上始终有最美的风景。因为那条路的尽头是安放你疲惫也接纳你忧伤的地方，是给予你温暖也抚慰你心灵的地方。人是奇怪的动物，在年少时总向往着远方的风景，总想着能有一天离开家，而且离得越远越好，仿佛只有这样才意味着自我的独立。可终有一天离开家，离开了爸妈，然后又开始思念家的温暖与温情。在别人的城市，总觉得自己是个没根的人。每每想起故乡，那里的一切都成为独有的回忆。当在飞驰的列车上，想想与父母相见的刹那，想想又长高不少的孩子，窗外的风景即使是一片枯黄，入眼也是最美的风景。有人说回家的路一直都在，只要心里有爱。有人说回家的路是一条熟悉的陌生路，外面的风景再美也敌不过回家的那条路。时刻记着回家的路，无论走得多远，你都不是无根的浮萍。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 是的，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英国的大朋友斯特拉格尼为我们创作的，是由诺亚翻译的。我们要谢谢小博吉童书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帕丁顿熊经典电影图画故事书》。帕丁顿熊，住在英国伦敦的布朗夫妇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男孩 Jonathan 和女孩 Judy 坐着最后一班车回到了伦敦。布朗夫人意外地发现，在帕丁顿站台的事务招领处门口坐着一只很狼狈的小熊，他穿着蓝色大衣，戴着红色帽子，还提着一个小行李箱。布朗夫人走过来，轻声地对小熊说：嘿，你好啊，小熊，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回家？小熊困惑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一个新家，我从神秘的秘鲁来，一路上藏在货轮的救生艇里，吃着婶婶给我准备的果酱。布朗夫人亲切地问：哦，真可怜，那为什么不让我们来帮助你呢？ 哦，是吗，夫人？那真是太感谢了，如果不给你们添麻烦的话。 布朗先生在一旁撇了撇嘴，但什么也没说。布朗夫人和孩子们到站台上去寻求帮助，布朗先生带着小熊去车站的咖啡厅里，点了一块美味的蛋糕。布朗先生是一个很小心的人，他真不知道该怎么照顾一只小熊。不过布朗夫人并没有找到谁可以照顾小熊，于是他小声地说：哦，今天晚上已经很晚了，站台上都没有人了，不然就到我们家去住一个晚上吧。谁也不知道小熊叫什么名字，于是大家决定给他起个英文名字。既然我们是在帕丁顿车站发现你的，那就叫帕丁顿吧。大家一起坐出租车离开了火车站，来到了布朗夫人家。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在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有一名海员正送来一份特殊的包裹，收件人是一位特别喜欢动物的女士。准确地说，这位女士喜欢的是把动物做成标本，她的名字叫做米利森特。米利森特的工作就是为博物馆制作动物标本，她觉得她还想要更多的动物，所以当她听到那位海员说从秘鲁开来的船上有一只吃果酱的小怪物的时候，米利森特等不及想要抓住他。那位海员说： 我们跟着他到了帕丁顿车站，可是那个家伙马上就不见了，怎么，他很危险吗？ 米利森特肯定地回答：哼，危险，我想他现在很危险了。布朗先生一家住在温莎花园32号，在这儿小熊帕丁顿认识了邻居库里先生，不过库里先生一点也不喜欢小熊。帕丁顿还认识了布朗先生一家的亲戚波的太太， 他总是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得非常整齐。 帕丁顿说，哦，这个家简直太棒了。 布朗夫人问他为什么要来伦敦，小熊说， 我的家在神秘的秘鲁，一场地震把我住的树屋给摧毁了，还夺走了我的叔叔帕斯图佐的生命，所以露西婶婶就把我送上船，让我到伦敦来找一个新家。因为在很多年前，有一位从英国到秘鲁的探险家曾经对我的叔叔和婶婶说，如果你们有机会到伦敦来，我一定会热情地招待你们。 帕丁顿头上的帽子就是那位探险家送给叔叔的。就在这个时候，博物馆里的米里埃特下定决心，一定要快点抓住那只吃果酱的小怪物。他闯进了火车站的安全管理控制中心，在监控录像里看见了那只来自秘鲁的喜欢吃果酱的小熊上了一辆出租车。米利森特狠狠地说，现在我终于找到你了。布朗夫人一家正在想一切办法去寻找那位探险家，他突然想到也许他的朋友格鲁伯先生可以帮忙，于是他决定第二天早上带着帕丁顿去找格鲁伯先生。那天晚上，帕丁顿在阁楼的卧室里看着窗外伦敦的天空，开始给露西婶婶写信。 亲爱的露西婶婶，伦敦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人们见面的时候很少互相问好，也很少戴帽子，你也不能在车站里找到一个家。不过很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布朗先生一家，他们愿意让我在他们家住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帕丁顿跟着布朗夫人来到格罗伯先生的古董店，这儿有好多奇怪的东西。格鲁伯先生并不认识那位探险家，不过他认识这顶帽子。 啊，这可不是一顶普通的帽子，帽子上的标记说明它是专门为地理学家协会定做的。 帕丁顿问，地理学家协会？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探险家俱乐部，他们应该告诉你，这顶帽子是属于谁的。 就在布朗夫人和格罗伯先生继续说帽子的事情的时候，帕丁顿看到一位先生离开古董店的时候掉了一个钱包，他捡起钱包追出去，可是那位先生已经逃跑了。 嘿，先生，您的钱包！ 帕丁顿一边追一边喊， 站住，别跑。 他不小心踩到了一块滑板上，滑板带着他咻穿过了挂满戏服的架子，恰巧一顶警察头盔落在了小熊的脑袋上。哦，眼看他就要撞在双层巴士上面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他抓住了一根可以伸长和缩短的狗链儿。狗的主人站在巴士上，用雨伞敲打着帕丁顿的头盔。 你这个偷狗贼，别偷我的狗。 帕丁顿一把抓过了雨伞。 我不是小偷，我只想把钱包还给别人。 巴士拉着他在马路上飞快地跑，对面来了一辆小货车。就在这个时候，他不小心把雨伞打开了，然后雨伞带着他咻飞了起来。幸运的是，帕丁顿安全地落到了地上，而且掉到了那位逃跑的男人身上。原来那个家伙是个小偷，帕丁顿捡到的钱包是他今天偷的。警察也来了，大家都欢呼了起来。这天晚上，在布朗先生家里，乔纳森和朱迪给帕丁顿梳洗打扮，准备给布朗先生一个惊喜。他们还找到了一件非常合身的蓝色牛角扣大衣给帕丁顿。 布朗夫人说。 哦，你现在看起来像是我们家的一个人了。 其实就连布朗先生也觉得他开始喜欢小熊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来自博物馆的米利森特正在疯狂地找小熊的踪迹。他想办法找到了那个出租车司机，问布朗一家住在哪里。出租车司机说， 我不能告诉你，这会违反出租车驾驶员守则的。 可怕的米利森特把出租车司机倒着挂在了桥底下。司机只好告诉他， 他们住在温莎花园32号。 知道地址以后，米利森特用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布朗家。他躲在附近的电话亭里看着帕丁顿，下决心一定要抓到他。可就在这个时候，爱管闲事的邻居库里先生出现了。米利森特假装向库里先生说，一只熊住在街上一定会带来很多麻烦，说不定以后街上会住满了熊，所以他希望库里先生帮助他把这只小熊送走。米利森特故意温柔地说，哦，你只要帮我看住他就可以了，怎么样啊？库里先生同意了， 当然没问题。 哦，如果那只小熊一个人的时候你能告诉我，我们就抓住他怎么样？库里先生点着头说， 那再好不过了，我们就一起干吧。 布朗先生带着帕丁顿来到了地理学家协会寻找那位探险家，可是这里的接待员小姐却告诉他们，地理协会从来也没有让任何一位成员去秘鲁探险。帕丁顿认为这位小姐在说谎，于是布朗先生把自己打扮成清洁工，重新的回到了办公大楼里。这一次他们终于找到了非常秘密的一卷录像带，布朗先生在里面看到了探险家的帽子，于是他们拿着录像带逃走了。回到家以后，布朗先生和帕丁顿看了那卷录像带，他们看到了探险家克莱德在影片结尾对帕丁顿的叔叔和婶婶说， 如果你们有机会到伦敦来，我一定会热情地招待你们的。 这天晚上，布朗一家在格鲁伯先生的古董放映室里一起看了那卷秘密的录像带。录像带里到底说了些什么呢？帕丁顿小熊能找到那位探险家吗？别着急，就在明天晚上，小群姐姐会继续给你讲帕丁顿熊的故事。 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一个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讲个小红帽的故事。 但是这个小红帽怎么讲呢？ 哦，我想到了，让我来扮演大坏狼。 我是小红帽。 现在开始。 开始。 小红帽，小红帽。 是谁呀？ 我是你妈妈的同事啊。他今天下班不能来幼儿园接你，让我来接你哟。 你的嘴巴怎么那么大呀？ 那是因为为了大声说话呀。 我妈妈今天没有跟我说会有别人来接我呀。 塔尔多，你的表现实在是太好了。 啊，真的吗？ 要是有不认识的人到幼儿园去接你，就应该这样对他说。 嗯， 好吧，我再来扮演一次。 还有别的可能性？ 有。 呢呢呢呢， 小红帽， 你好吗？ 哦，小红帽，我这儿有特别好吃的糖，你跟我走，我就给你糖吃。 不好意思，我从来都不喜欢吃糖的。 那我给你水果吃。 我现在不想吃。 那你跟我走，我给你玩具。 我在这等我的警察叔叔爸爸。 再见。 这样可以吗？ 这样也可以。要是有陌生人给你吃东西，还告诉你让你跟他走，你可千万不能去。 嗯， 说不定他会把你抓起来，然后炖了吃了。 对对，就是 红烧兔肉。 行了行了，别再打比方了。 好吧，我要再演一个。 嗯， 啊哈哈哈，当当当， 是谁呀？ 小红帽，快开门呐！ 你是谁呀？ 我是住在楼下的邻居。 你有什么事情吗？ 啊，我就是找你玩。 爸爸，爸爸，有个大嘴巴叔叔来 了。不用了。 耳朵做得很好， 是 要是你一个人在家的话就不要开门，要是爸爸妈妈也在家就让他们来开门。他耳朵，我可以给你打个100分。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上个星期呱呱生病了，他到医院接受治疗，躺在病床上的呱呱看着护士阿姨向他走过来，还戴着一个口罩，他就问妈妈说： 妈妈，发药的阿姨为什么戴着口罩？ 妈妈解释说：给你的药啊很好吃啊，院长怕他们给偷吃了，呵呵，所以就戴个口罩。 给那些拿刀的叔叔戴口罩是怕他们聚餐吧。 上幼儿园的呱呱刚刚学会了用大字来组词，于是他走到哪儿说到哪儿。有一天他刚进家门，非常兴奋地指着家里边的东西就开始念了： 大狗、大衣、大床。 妈妈特别高兴地看着呱呱会用大字拼这么多东西了。就在这个时候，只见呱呱回过头来对着妈妈一笑，甜甜的就叫了一声 大妈。 餐桌上呱呱正在美滋滋地吃着鸡蛋，妈妈非常开心地问她说：好吃吗呱？ 嗯，妈妈，好吃。 这个时候爸爸接过了话茬，他问呱呱说：哼，就知道吃，知道什么东西生蛋吗？爸爸本来是想考考儿子，呱呱呢想了一下对爸爸说： 鸡生蛋。 嗯，还差不多哈。还有什么生蛋？ 鸭生蛋。 还有？ 鹅生蛋。 还有呢？爸爸一个劲儿地追问，呱呱一下子就被问住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怯生生地回答说： 妈妈也生蛋。 妈妈目瞪口呆，爸爸有点着急想拍桌子。正在这个时候，呱呱还不服气地对着爸爸说： 你们常常骂我笨蛋，我不是妈妈生的吗？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